气质里，藏着你走过的路、读过的书和爱过的人。光阴的故事，音乐王平与我们一同成长。 在光阴浅吟低唱的深处，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到来的时候，希望各位把工作和学习包括生活里面的那些琐碎的事情暂时放到一边，我们享受一个轻松的听歌时间。如果各位在听歌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故事，包括自己的祝福想要送出，你都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记得三横王，平凡的平。今天节目开场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歌曲，这是来自于澳大利亚赫本所演唱的 Moon River 月亮河。 Wherever you're going, I'm going your way. To drifters off to see the world, there's such a lot of world to see. 是澳大利亚赫本在1961年的电影《凡蒂尼的早餐》里面所演唱的《Moon River》月亮河。这首歌曾经获得第34届奥斯卡最佳电影歌曲。虽然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是如今回头去听这首歌，仍然非常动人。当然，演唱者也极其迷人，她美丽、气质好、善良，跟天使一般。这是很多人对他的评价，甚至就连 CCTV 人物录都打出这样的一个标题，澳大利赫本20世纪最完美的女演员。可能大家都知道她的美貌，知道她在荧幕上出演的各个角色的风采，但是我想告诉你，其实她在私底下真的是一个更可爱的人。她是一个慈善大使，在1988年到1993年之间，他成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亲善大使，帮助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孩子。他还亲赴不少国家和地区，为孩子们呐喊、呼吁和捐款。为了表彰他为全世界不幸的儿童所做的这些努力，美国电影艺术和科学学院将88年的奥斯卡人道奖颁予了他。他的爱心和人格犹如他的电影一样灿烂人间。1993年，他生病了。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德雷莎修女在获知他生病的消息之后，就让所有的修女彻夜未眠为他祷告祈福，希望奇迹能出现，希望他康复。那一晚，这个祷告声传遍了世界各地。2002年5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其纽约总部为一尊7英尺高的青铜像揭幕，雕像的名字为奥黛丽精神， 以表彰赫本为联合国所做出的贡献，而获得这个殊荣的人只有他一个人。除此之外，我喜欢他还因为他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一直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都会提醒自己。他说，我的人生比童话故事还精彩，可是我也曾遇到过困境，但在隧道那一头总有一盏灯。是不是你很难想象他会如此正能量？ OK， 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齐豫的这首《答案》。 天上的星星像人群一般的拥挤呢，地上的人们为何又像星星一样的疏远？ 齐豫所演唱的《答案》收录在他首张个人专辑《橄榄树》里面的音乐作品。李泰祥为这支歌所谱的曲子极美，有一种听完了之后还想听的欲罢不能。而这首歌的歌词简洁到了让人觉得特别出奇的地步，颠过来倒过去总共就两句话：天上的星星为何像人群一般的拥挤呢？地上的人们为何又像星星一样的疏远？每句问一个问题，前一个有解，后一个无解，以深深轻叹相间隔，颇有诗的味道。这首歌流行度虽然说不是太高，但是入耳难忘，乏人深省的精品。后来他又入选到了齐豫的精选集，在齐豫的演唱会上又时常被演唱，可以说我每一次听都会被感动。特别是在一个人准备节目的时候，实在是解决不了这档节目的时候，我会放下手头的事情，然后就仰望星空，常常会不无惆怅地想起这首歌。那个时候就会感慨，古往今来，世间最遥远的距离永远只在人心，与时间和空间真的没有任何关系。准备这档节目的时候，选择这首歌之后，我就在纠结，纠结了好久。我说完这些话，后面播什么歌能够撑起这个味道？想来想去，还是齐豫自己的歌能撑起来。 飞鸟与鱼。 我是鱼，你是飞鸟，要不是你 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继续来说齐豫的这首飞鸟与鱼。齐豫曾经看过一部电影，电影当中男主角白天是人，晚上就会变成狼，女主角晚上是人，白天变成老鹰，相爱的两个人总是无法相见。受到这部电影的触动呢，他就将自己的爱情感受写成了这首《飞鸟与鱼》。 好了，我们继续往下听，听到的是跟这首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天使与海豚》。 我是天使，一个孤单浪漫的天使，喜欢绕着地球飞，却为找不到甜蜜爱情而心灰。你是海豚，还是座没有围墙的城？仰望有彩虹的天空，你心里有失去爱情的伤痕。相逢变得好可贵，我们在风中留下了喜悦的眼泪。天使好像去学会了游泳，海豚在梦里飞到了半空中。这样的恋爱或许不轻松，可是只有你让我深深心动。天使好想给海豚一个吻，可是情海 习惯了，只要听《飞鸟与鱼》，我总觉得接下来一定要听这首《天使与海豚》。这是2001年梁咏琪的音乐作品，郑华娟作词作曲。我想这首歌里面所唱的不用多解释，他唱的就是那种想要得但是得不到的爱情。其实我们很多人在生活里面，在面对一些困难或者疼痛的时候，或者是伤的时候，我们愿意换个角度，或者说换一个说法，可能我们会觉得这种状态不会那么疼，那个问题不会那么难。比如说这首歌，包括前面我们听到的《飞鸟与鱼》，我们在面对这种想要而不可得的爱情的时候，换成童话演绎，可能我会觉得疼痛会淡一点，其实只是枉然。你真的经历这种想要不可得的爱情的时候，你会觉得这种疼会更疼，甚至是更疼，掩耳盗铃吗？这种情绪我觉得到这里就应该打住，越往下听你的情绪越会往下走。我们听一首开心一点的歌吧， 来听金志文的虽然前途未卜，我愿陪你吃土。 就藏在身后，傲然垂手风中，有心有宽伸个懒腰，谁来肩上一招？有输有赢有烦恼，有你在就好。虽然前途未卜，我愿陪你吃土，有人陪在左右才能风雨无阻。虽然前途未卜，我愿陪你吃苦，陪你乘着风，我们该有多苦，天翻地覆你撑住。哦哦哦，想哭就来我怀里哭。虽然前途未卜，我愿陪你吃土，有人陪在左右听过，我们都唱过，它让我学会天空海阔。陪在左右，风雨无阻。乘着风，该有多苦，我用时间陪你游戏，和你打个赌。 是来自于金志文所演唱的《虽然前途未卜，我愿陪你吃土》，是电影《羞羞的铁拳》的插曲。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最近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相当搞笑，单纯搞笑的电影。在工作压力大的时候真的可以去看看，没有太多最后在电影结束的时候需要你思考的内容，就是简单的单纯的放松搞笑。我们再回过头说这首歌，晨曦可以说是非常温馨调皮的词，董东东作曲，金志文演唱，让这部电影在欢乐中还可以带给你一抹动人的温情。在这个时间，就让我们继续来听不需要有太多思想负担的音乐作品，把那些工作和生活的琐事再放一放。我们继续来听黑笔田馥甄的小幸运。 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认真呼唤我姓名。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最想

似秘境。 所演唱的《一往情深》，我记得李健曾经评价过梁博，说他边缘、独立、自信、不妥协，而这些在这首歌里面可以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歌手之后的火并没有让这个年轻的音乐人改变什么，相反，他变得比以前更加笃定、更加坚守、更加自信、更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更加锋芒内隐。之前有个乐评人叫做尔弟，就曾经夸过梁博敢于在竞赛当中不顾输赢而选择弱化人声，强调全曲整体风格，足以窥见梁博内心对音乐本身的崇敬。这种崇敬是足以让梁博将任何炫技和对偶像包袱的执着抛在身后，因为崇敬所以谦卑，这首歌依然如此。所以即使曲调简单至此，你仍然能够透过歌曲感受到那穿越了无限时间和空间的一往情深。但愿这份坚持，还有就是他写歌唱歌的速度能更快一点。我们来听男孩。 曾经意外，他和他相爱，再不会有时代，以为明白，所以爱的痛快，一双手紧紧放不开，心中的执着与未来。但结局难更改，我没能把你留下来，更不像他能给你一个期待的未来。那幼稚的男孩，呜呜呜呜呜，像躺在阳光下的海，像用心涂抹的色彩，让你微笑起来，勇敢起来，忘不了你的爱。那结局难更改，我没能把你留下来，更不像他能给你一个期待的那幼稚的男孩，呜呜呜呜，想你就现在，想你每当我又徘徊，所有遗憾的都不是未来，所有爱最后都难免逃不过伤害，但不必再重来，呜呜呜呜。 在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刚刚在听这首梁博所演唱的《男孩》的时候，想起了桐华在他的《半暖时光》里面曾经讲过男孩和男人最大的区别。他说，男孩和男人最大的区别不是年龄，而是一个总是在忙着表达自己、证明自己，生怕世界忽略了他，而另外一个是懂得委屈自己、照顾别人、克制自己、成全别人。这就是男人和男孩之间的区别。好了，不扯那么多，我们抓紧时间来听歌，听到的是梁凡所演唱的《阿楚姑娘》。 在距离城市很远的地方，在我那我也炊烟的故乡，有一个叫烽火台的村庄，我曾和一个叫阿楚的姑娘，彼此相依，一起看月亮，嗅着那桂花淡淡的香。那夜的月光仍在天空发亮，今夜它却格外的让人欣赏。阿楚姑娘，乡村的风里弥漫你的香，风吻过的口红欲盖弥彰。阿楚姑娘，时间的泪眼撕去我伪装，你可记得我年少的模样？今夜你会不会在远方，染篝火为我守望？ 楚姑娘，有听众跟我推荐这首歌的时候跟我说，他听这首歌会哭，特别感动。梁凡真的是因为这首歌火了起来。我甚至觉得梁凡的听众属于那种比较文艺性的多一点。有人告诉我说，听完这首歌有种冲动，婚礼上想要用这首歌做背景音乐。还有人说，听完这首歌想去谈恋爱，谈特别特别的恋爱。他说不需要那种天雷勾地火，他觉得应该是那种文艺范儿足一点的恋爱。 会是什么样的一种状况，我一直在想。当然还有人跟我说，心情低落的时候喜欢单曲循环听这首歌，至少会有那么几秒属于诗和远方，属于搁置已久却不敢轻易打开的那份爱情。我说实话，我听这首歌真的没有听出太多的爱情，虽然歌里面歌词里面唱的有爱情，但我觉得我更多的听到的是一份思乡的乡愁，因为我总觉得这首歌里面有很足的江南的味道，有家的味道。后来在无意当中，在一次采访的过程里面知道了这首歌背后的故事，我就开始唏嘘不已，然后得出一个结论，失去的永远是最美的。好，不讲那么多了，我们来听歌，莫文蔚，如果没有你。 嘿、hey, 我真的好想你，现在窗外面又开始下着雨，眼睛干干的，有想哭的心情，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嘿，我真的好想你，太多的情绪没适当的表情，想说的话我该怎么说起，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如果没有你，没有过去，我不会有伤心，但是又如果还是要爱你。反正一切来不及，反正没有了自己、哦、嘿，我真的好想你，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在窗外面又开始下着雨，眼睛干干的，有想哭的心情，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嘿，我真的情绪没适当的表情，最想说的话我应该从何说起，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如果没有你，没有过去，我不会有伤心，现在到底在哪里？ Oh, oh, 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 这是来自于莫文蔚所演唱的《如果没有你》。这首歌给我的感觉就是，那个人如果走了，天就塌了。可是我想对你说，谁没谁都能过得好， 不要拿自己太当回事儿。当然，我也想提醒那些舍不得放手的人，是该好好修炼自己了。当你越来越漂亮的时候，自然会有人关注你；当你越来越有能力的时候，自然会有人看得起你。这个时间，你该改变自己，你才会有自信，梦想才会慢慢的实现。做最好的自己，懒可以毁掉一个人，勤可以激发一个人。不要在夕阳西下的时候才对自己说“想当初”“如果”“要是”之类的话。不要为别人，只为做一个连自己都羡慕的人。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杨坤所演唱的《好好爱我》。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好好爱我，好好珍惜这份情感，来之不容易。好好爱我，不要犹豫，我一颗心已经属于你。 乐广播 FM 97.4，2018年每天零点，王平主持《光阴的故事》。 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